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又一个礼拜的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PC。 早晨哦。 喂，这个礼拜呢，聚焦这个港车北上那个是不是抽签那个情况呢，反应热烈。 反应热烈啦。 湾区啦，是不是好像收到成一万至到九千几个申请。 正是第一日已经九千几个。 哇， 但系仲要 down 个机，所以都系有九千几个。 咁啊，总之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细则啦，同埋要你要喺车管所嗰度 验车啦， 验车啊，跟住禁区纸啊嗰啲啦。我哋之前节目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去到 lucky draw 呢个环节咧，就系、是、幸运。 睇下你嗱，第一轮咧， 摇号系幸运成数嚟噶嘛？ 系啊，第一轮咧已经成功抽出咗噶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留意自己有冇成功被抽中啦？ 咁几时再会有第二轮咧？不日公布系嘛？ 好快、啊，已经开始咗。 系咩？咁 OK 嘅，咁希望呢一样嘢真系惠及到香港市民啦，多啲接触大湾区咁多嘅城市啦。因为港车北上，其实你都好难揸到去北京嘅。 唔系佢唔可以超出广东省。 系啦，咁你省内游啦 ，OK 啦，游下游下啦。总之就开开心心啊！今日咧礼拜六啊吓，好转个头咧，请我哋嘉宾出场，今日讲下无人机比赛。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 ,PC 早晨啊。 早晨 啊。喂，今日我哋飞下先好嘛。 好啊。 咁啊，请嚟呢中国香港啊无人机运动总会嘅会长啦，周伟杰呢 ,Andy 同我哋分享嘅。Andy 早晨啊。 早晨 Andy。 早晨啊 ,Andy, 嗱，我知道呢今个礼拜呢你就有一个活动，就係、是、呢 ,2023 呢世界无人机大会同埋呢中国香港无人机总会举办啊，呢、這个呢粤港澳大湾区无人机呢竞速锦标赛，喂，唔讲得少咯呢一个活动，咁喺深圳会展去举行啦。咁嗱，等等先，逐啲讲，究竟咧呢一个系咪无人机界嘅盛事？而搞呢个活动嘅初心系啲乜嘢咧？交俾你去讲啦 ，Andy。 好，早晨啊，早晨 PC 啊，咁多谢大家邀请啦。咁啊，其实有个好好嘅机会同大家分享啦，因为你今次由先阿欧咁讲啦。呢个比赛系其实我谂系一个历史，因为从来都冇试过喺一个所谓大湾区嘅概念里面啦，有个真系正式嘅香港比赛，而落户喺深圳，亦都系首次，包括喺地方层面啦、国家层面都好重视嘅。 系 尤其是啦，咁呢好简单介绍下啦，呢、这个世界无人机大会咧已经举办咗超过八年噶啦、算系喺国内唯一呢个好重要嘅指标，所有无人机嘅行内人士啦、行外咧都好关注嘅。咁而今次佢哋话都我哋都兜倾咗接近都超过半年时间，有冇机会由交俾我哋香港里面嘅机关去处理咧？咁亦都好好彩，亦都有佢哋支持之下咧，佢哋就将成个比赛就判咗俾我哋香港嘅朋友同事做。咁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大嘅机遇啦，亦都系可以反映到，原来真系一个所谓大湾区融合啦。咁啊，点样能够可以即系做个中港交流摆落去咧？甚至乎好多海外选手都因为呢件事咧，希望参与到嘅。所以变咗嚟讲，我哋都非常重视。我谂系喺香港嚟讲，无人机界别啦，甚至乎国内咧，系非常重视呢件事咯。 嗱，有比赛咧 ，PC 我就好中意睇下边队劲啲，边队差啲嘅，有个概览先嘅。咁当然啦，比赛未搞之前，大家都话各 队嘅实力咧好均称，大家咧旗鼓相当咁样。喂，但系我又真心想问一下啦，呢、這个比赛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啊个比赛点样去进行啦、嗯？如果我作为门外看去欣赏无人机嘅竞速，究竟点去欣赏呢个第一？斗、 嗯、 快都有唔同斗快嘅方法噶嘛，系咪先？咁第二啦，喺九加二嘅城市入边，有啲咩城市系特别？劲嘅啦吓 ，Andy。 嗱、嗯，好啦，头先有几个问题我哋分享啦。第一件事关于其实究竟喺呢个比赛、无人机竞速赛点样去玩啦，或者点样去竞争嘅。咁、第二点亦都头先讲就话，究竟有九加二里边城市边个比较强势都要行啦。咁我哋先讲呢个比赛啦。嗱，无人机竞速赛咧，其实咧就系所谓叫做英文叫 FPV，、就话叫 First Person View， 意思就话咧，大家戴副眼镜，直接咧可以亲力去，可以揸飛機一樣咧，直接係去睇個比賽。咁行內俗語講咧，叫做空中運動嚟嘅，佢叫 Sky F1 咁解，都第一身感覺。咁變咗模式點做咧？其實好簡單概念，就係、是、嗰個金字塔形式。由大家最快的時間，可能唔同嘅圈裏面，可能每個人去玩兩三個圈啊，大家完之後去大家就鬥快去比嘅啫。其實好簡單，因為刺激性好高啊。可能一個好簡單比喻啦，平均一個圈裏面，可能普通嚟講，一個人可能要玩兩分鐘嘅。其实可能啲高手，佢哋所谓俗称飞手咧，30秒完成去圈、 嗯， 所以相对嚟讲，呢、這个运动亦都可以略略咁讲下一个好重要嘅新兴运动咧，就咁解，有电子元素，亦都有实体嘅机去控制。咁同传统嘅电竞有乜分别咧？大家都明白，电竞就好虚拟啦。咁无人机始终佢真系要揸住部无人机去做。咁所以好多时能够俾到啲家长啊，或一啲观众咧，真系参与得到。嗰、那個刺激度好高嘅，所以點解話呢個新興運動而家喺世界上都受注目咯？就唔夠 哇！有呢個佛山亞朗素啊，同埋呢個鹹美頓啊，香港鹹美頓咁樣，即係頭先用 F1 嚟做比喻啊。我近排都睇緊摩洛哥站啊，睇翻啲精華，哇，都好正、啊。PC， 你有冇諗住去會展站撐一撐 Andy 場啊？今個禮拜，但你又公務在身，係咪？ 經常性都去撐 Andy 嘅， 係咪？ 係啦，冇錯。 你對無人機嘅認識又係點咧？係咪透過 Andy 認識更多咧？ 我梗係透過 Andy 認識太多啦、嗯。因為我哋其實由呢個無人機修例嗰陣時咧，其實開始去了解整個無人机运动，因为其实可能由无人机修例开始我哋都会了解、哦、究竟整个修例会唔会对业界会带嚟一啲影响啊？跟住现在为止，我哋会唔会令到我哋啲运动员喺这个出赛嘅时候遇到啲困难啊、哦、等等嘅？ 呢、这个就系竞赛嘅层面咯。其实竞赛层面一定系冇乜问题。你谂下今次，譬如已经搞到一个比赛喺粤港澳大湾区，直情喺深圳会展站嗰度去搞咧，其实都好盛大。参赛嘅队伍有几多队咧？而支援嘅啊，头先都话国家都好支持啦，又可以喺呢个层面多讲少少。Andy， 嗱，其实有少分享啦。咁其实最主要嚟讲咧，就我哋有三日比赛嘅，二号啦、三号啦、四号啦， 系 二号三号里边咧，就由先欧你讲啦，由九加二嘅城市，总共有360个小朋友参加。 哇， 有一啲我哋都叫做几高兴嘅，都有少少惊吓，就点解要咁多学校参加？原来咧喺广东省传统咧玩模型咧好强势嘅，传统模型咁变咗佢哋有个基础，亦都咁讲喺内地啦，内地机关里边咧一早将无人机摆落一个所谓香港俗称嘅 STEM 啦必修项目。咁好自然裏面，喺疫情裏面呢，佢呢幾年嘅進步呢可以話神速啊。 係。 咁其實所以相對嚟講，今次有300多个小朋友裏面呢，超過320个呢係內地九加二城市裏面嘅小朋友。甚至乎唔單止競速賽，都要同大家希望下機會有機會再分享啦。有用無人機足球咁呢啲可以慢慢留待慢慢傾。 無人機足球 呢個係一個新興運動。咁所以再講返亦都好好，咁大會好支持。刻意咧留待四号嗰日比赛咧，净系俾香港选手参加。嗱、呢个系好大嘅突破嚟嘅，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机遇，俾到我哋香港嘅选手能够参加啦。咁、当日比赛咧，就喺香港里边咧，已经超过有35个我哋叫精英选手参加。咁、我哋期望今次嘅比赛咧有乜特别咧？因为嚟紧咧好多世界性大比赛，我哋喺希望里边咧挑选好嘅选手，即系飞手，能够代表香港。作培训，作比赛咁做，所以呢样嘢系一石二鸟啦，可以亦都话选拔到香港队，同时亦都可以同到好多内地大湾区嘅同学仔或者系学校呢个好嘅交流。我谂喺真系大湾区概念里边咧，无人机界别正式第一次咧 系有个咁盛大嘅活动， 就系呢一次啦， 系啦，所以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哇，呢、這个劲啊，创始成终啦吓，好好纪念住呢一个活动嘅日子。好啦，嗱 ，Andy， 我就再问一下，头先你讲到咧，一啲叫做高级选手或者想挑选香港队啊，嗱，但系呢啲后生仔喺边度揾出嚟嘅？佢 Day One 又点样接触无人机？系咪透过你个会去接触咧？嗱，呢啲我都想问，因为调翻转头就系、是、学校可能有啲你头先都讲啦，每样嘢同学术挂钩咗咧。就會有家長想抌錢，同埋想喺嗰個學術成就，同埋喺嗰個攞獎領域嗰度去心意更深咁去努力㗎啦。香港真係咁樣去讀書嘅，我完全係明白。即係點解近排多咗人打劍啊？咁係因為有阿家朗攞咗個牌，咁你咪多咗人打劍咯。咁我細個嘅時候最多人玩咩啊？風帆㗎，係咪先？即係每個年代每個時刻都唔同嘅。譬如 Sarah 咁啊，踩單車，咁你都多有人玩場地單車等等。好啦，我調翻轉頭問 Andy， 呢啲嘅選手點樣去培育出嚟咧？ 嗱，好問題嚟嘅。嗱，其實咧都講啦，疫情裏面嘅改變好大啦。咁、其實傳統運動概念咧同以前唔同咗。 係。 咁大家都接觸好容易變咗網上世界。咁、因為变咗嚟讲，佢哋自己亦都可能自己喺屋企攞个模拟器喺度玩，开始训练。我哋而家其实有个几好嘅现象，就话我哋能够已经都卖下关子啦。同紧香港紧张大学咧，佢哋已经组队 team 系能够参与到呢个竞速比赛，即系已经唔单止系个纯一个总会啦。我哋有得地区上啦，学大学上咧有多队别去参加。咁好啦，头先欧力讲好问题啦，究竟边度嚟咧？呢啲班飞手？有样嘢好好啦，新兴运动嘛，咁就传统上香港都有唔少人咧系参与，正如 PC 嗰阵时好帮手啦，我哋都讲啦，立例以前咧，香港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去能够推动无人机竞速或者系无人机运动，原因因为系方便啊嘛，对外对内，咁无可否认呢个法例系唔多唔少有啲影响嘅，咁啊都努力啦 ，PC 嚟帮手，有啲好多议员帮手，希望 但嗰个法例其实纳入亦都系无可厚非，因为你个个攞住架飞机又话偷拍，又话成 危险性， 系啦，嗰、个就即系我净系讲个私隐个偷拍嗰只，因为我见有阵时啲报章，你知我哋做晨光第一线，有睇有阵时都话啊，又话有飞机又拍到啲咩，咁其实都唔系大家乐见嘅咯，但去到竞速嗰个层面又另一样嘢嚟噶嘛， 我又咁睇嘅，即系对于整个航空运动啦，或者对于呢个新兴运动嚟讲咧，系啊，咁我就会觉得，透过呢个立法，亦都可以令到件事更加专业啦，即 系 小朋友透过去做呢件事， 认同啊，认同，好好啊，嗱，呢个系一个可能嘥大家两分钟去解释下啦，好好嘅，头先阿 O 同埋阿 P C 讲咧，我哋作为一个总会啦，都其实支持立法嘅，系个好嘅规管。但系同一时间，而家政府成日讲啦，点样与时并进讲 KPI 啊嘛。如果能够喺个法例层面里边咧，可能系将佢锁定呢个运动，咁好似其他地方样，可能系一个唔同嘅标签，有个形式上嘅支持咧，更加完美。我只系咁讲嗱。头先阿 O 讲得啱，就话系啦，大家都唔想有啲私隐问题啊，或者见到危险啊、非法。但系无一否认咧，亦都同一时间就话咧，喺运动层面系怠慢嘅，所以都期望可以政府能够帮手，可能有啲合适嘅地方啊，俾一班飞手去飞啊，同埋一个正常嘅发展好重要，因为始终新兴运动啊嘛，而家讲紧世界选手或者国内咧八岁啫，八岁真系好厉害啊呢年纪啊，咁但系而家我哋香港其实有少少停滞不前嘅，徘徊喺一个中年，咁我哋嘅希望持续嘅话，如果有新嘅选手去行咧，好重要。 香港而家嘅选手系几多岁啊？ 嗱，而家香港最细嘅年纪成熟咧，其实系接近大概都十六七岁噶，有啲距离噶，甚至乎咧亦都。好奇怪現象，佢哋喺國內做訓練嘅，自己本身喺國內讀書，咁嚟香港其實真係缺乏一個場地嘅，有正式嘅場地咧係會方便啲咧。始終嘛，一個運動你有證明正性，有個地方先能夠培育去行嘅。咁亦都咁講，平衡到可能喺法例上嘅支持啊，或者法例上嘅空間去限制咧。咁係會令到件事更加完美啦。 係，其實有場地咧就可以 training 噶啦。咁 train 得好咧，就可以喺第二啲世界各地去比賽咯。咁我估咧，香港呢一類少少創科嘅新興運動咧。是慢少少嘅，而家好老實，我都真係感覺到。不過睇下政府如果嚟緊會多方面全方位去推廣咧，可能又會好啲。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咧，我成日都覺得有咗啟德體育城咧，可能咧嗰個運動嘅產業鏈咧係有機會好多元化咁去發生嘅。我唔知道你近排有冇揸車經過啟德啦？哦，原來佢真係有兩大個主場館嘅。 係啊，我差唔多每日都經過。 係因為我朋友住嗰度咧。 我去有陣時去探下佢啦，跟住就佢就話俾我聽啊，睇 Warby Seven 咪呢嚿嘢啊，遲啲。佢話唔係啊 ，Warby Seven 再大啲嗰嚿。咁咧嗰個咧就係俾大家可能睇下睇下港超聯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主場館或者體育館咯。咁、我深信咧入邊嗰個場地你冇嚟長期嘅空置啊，咁你多咗嗰啲場地，可能到時無人機嘅競賽可能可以喺入邊再發酵或者再發展，咁都應該有機會嘅。 哦，系啊，好好啊，呢个比喻，其实阿欧都讲，其实咧都有幸有机会啦，都同体德啊，都有倾过好多次嘅。 系 咁，但系当然啦，大家都期望首先去过有个场馆之后咧，就可以好行好多啦。 系， 但系都有个好好嘅消息啦，分享俾大家。其实嚟紧今年疫情之后咧， 系 香港嚟紧好大机会咧，做好多大型嘅比赛嘅， 系 甚至乎咧喺国际层面、内地层面咧，都攞香港做嗰个指标城市去做。所以其实就好好嘅，就话希望可以系有个好开始呢个比赛里边，大湾区之后起码就系本土啦，喺香港嚟讲，能够多啲比赛好行好多嘅。 嗯，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我嘅嘉宾咧，香港无人机总会嘅会长啦，周伟杰啦 ，Andy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咧，再揾 Andy 啊，同我哋讲多啲咧，究竟啊，你系点样认识无人机嘅咧？又调翻转头喺周边地区入边啊，究竟头先讲话好多飞手啊，都系好叻啦。咁咩国家系最叻噶？依家咁啊，下集等你再同我哋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近期社区内有不少人首次或者二次感染新冠病毒，可视为是疫情第六波。他说数据显示，这一波疫情在上个星期已经见顶，现时正在徘徊，相信要持续多几个星期才会回落。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的感染个案之中 95.8% 属于 XBB 病毒株，而这种病毒对第一二代疫苗有很强的免疫逃逸，但是如果曾经接种疫苗，仍然可以起到防重症、减少死亡风险。他又认为，现时疫情已经转到另一阶段，变成风土病，可视为一般呼吸道传染病处理，社会亦都不必再处于高戒备状态。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寻日发生谋杀案，两名分别26岁和22岁的女子伤重不治，一名39岁男疑凶被捕。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疑凶有精神病记录，同两名死者并不认识。荷里活广场发表声明，对两名市民在商场内不幸遇袭丧生感到难过。商场除了是即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之外，亦都会为商场员工和租户提供心理支援服务。 商場由今日起暫停舉辦推廣活動一個星期。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對中國不願意參與軍事危機管理深表關切，並且警告說會談是避免衝突的關鍵。奧斯丁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發表演說，指美中國防和軍事領導人之間開放的溝通渠道，對加強防止衝突和促進地區穩定至關重要。他對中國一直不願意參與兩國軍隊之間的危機管理機制深感關切，認為雙方談得越多，就越能夠避免可能導致危機或者衝突的誤解和誤判。奧斯丁強調，美國堅定地致力於維護台灣的現狀，反對任何一方的單方面改變現狀。他指，衝突既不是迫在眉睫，亦都不是不可避免。美國的工作是要保持強大的威脅力量。較早前，奧斯丁與與會的國防部長李尚福在大會開幕晚宴上握手。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將會在星期六簽署國會通過暫停債務上限的法案，使它成為法律。拜登當地星期五晚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向全國發表講話，指債務違約將會是災難性，法案避免了危機。他強調協議之中的妥協和共識避免經濟危機和經濟崩潰。拜登說，他們正在削減開支，同時降低赤字。政府將會保障重要的優先事項，從社會保障到醫療保險，以及對退伍軍人的支援、基礎設施和清潔能源方面的轉型投資。拜登讚揚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和談判代表真誠行事，以及國會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將國家利益置於政治之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熱，下午有一兩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3%，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大致正常，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定富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尾排到大涌口。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由早上嘅10点至到下昼4点，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 B 出口一段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9年上前线，担负最残酷的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他有咩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我是陈贝儿，由今年4月1日起，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而向海关登记为 A 类注册人的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可以进行12万或以上的非现金交易。 而 B 类注册人就可以做120,000或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交易。公众可于网上查册，想知更多请浏览海关网页。 吃啲嘢买齐未啊？ 买咗啦，嗱，猪扒啦，香肠啦，牛 丸。有冇买莲子啊？ 吓，莲子都可以烧嘅咩？ 可以，不过要红莲子咯。 火烧红莲子唔系啊嘛？ 听住呢个星期日晚8:30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就知点火烧红莲子啦。 嗰、那个红莲子系字丸嚟噶。 咁唔烧莲子，烧鱿鱼咯。 乜鱿鱼唔系净得玩游戏嘅啫咩？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头先呢就讲咗呢个无人机点样飞，咁啊即係新闻过后啦，咁啊同 PC 讲下呢个神舟16号载人飞船喎，之前已经发射升空啦。 係、啊。 有冇见证呢个仪式？我哋港台电视31、32有得直播啊。 有啊，有你有冇一齐睇先？ 梗有啦，我嗰阵时做紧神光第一线啊嘛。梗係一路按住 panel， 一路望住。哇，呢个好骄傲嘅一个进程嚟嘅。咁啊呢个中国嘅载人飞行任务啦，第一次有呢个载荷嘅专家，载荷专家呢就叫做桂海潮。咁啊佢戴住副眼镜呢，远睇有少少似你，文质彬彬咁样啊。 哇， 系啊， 我都希望有佢咁能干。 喂，其实咧做航天员咧个 training 咧都几严格噶， 系啊， 每一日咧要跳绳咧超过100下啦，跟住100下掌上压啦，仲要咧去呢个野地嗰度咧有个生存冒历险啊，用两日嘅时间等你可以喺沙漠都可以生存得到咯。 系 咪好难啊？你觉得呢一件事？ 我觉得好玩嘅，同埋即系好玩训练嚟嘅。 可能会即系喺 training 嘅时候已经搞唔掂咯，同埋要72个钟头唔瞓觉，呢、這个你得唔得啊？ 头先得嘅，我最高嘅纪录系48小时到啦。 Wow，做嘢啊，系因为 系啊， 其实唔健康啊。不过你做到呢啲铁人级嘅航天员，咁呢啲咁严苛嘅训练咧，亦都可以缔造到航天员唔容易咯。总之，其实去到嗱，旧时我哋细个睇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叫做地球一小步啊，咩月球一大步啊，航天科技啊，好遥不可及噶。 系啊，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系啱啱话 O 一开始讲咧、我哋嘅飞行员咧今次系戴眼镜嘅， 系啊系啊， 呢一个系打破咗好多大家嘅框框啦、最重要就系，因为一般大家都会谂，我哋有视力啊，可能我近视 啊等等啊，咁都冇办法可以去做一个航天员。今次你有机会啦， 但系佢系咪贪靓咧？究竟会唔会飞到上去嘅时候会除咗副眼镜啊？ 即系大框就一定唔得嘅，系有讲嘅，起飞咧同降落咧系必须除眼镜嘅。咁、但系因为咧，其实佢系一个搭载一个 载荷专家， 载荷专家啦。咁呢一个 pose 佢对呢、這个视力嘅要求冇咁高嘅，系啦。咁所以佢系容许戴眼镜。 明白明白。嗱，其实咧好开心嘅一件事咧，有10多名嘅港澳地区嘅人士，亦都进入咗咧国家第四批嘅准备呢个航天员嘅复选啦。咁啊，早排咧，特首李家超先生咧，亦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发文啦。佢话呢个消息咧令人振奋嘅，亦都为到一众嘅候选人感到骄傲啊！吓，祝愿佢哋咧喺复选中咧就充分发挥自己嘅才华同埋能力啦，脱颖而出，一步一步啊，迈向太空梦。即系如果突然间有一日，有一个朋友话：哦，我系香港人，佢系可以成为到呢个航天员咧，我自己都觉得好骄傲啊！呢一件事，同埋即系成日话为国家贡献咧，我哋觉得有啲遥不可及噶嘛。除非你系大科企嘅企业家，你可以关于国家嘅国策共同富裕，你有份捐钱嘅，或者有份请好多年青人就业嘅，咁呢啲梗系可以报效国家啦。咁但系 in between， 你真真正正 做航天员啊，或者运动员啊，呢啲先可以真系为国家出一分力噶。 我都期待啊，即系咧。同朋友食饭咧，好多时候，你最近做紧啲咩啊？你做咩职业啊？而家、如果有一日你身边你嘅朋友同你讲，我系太空人， 系啊， 呢、這个简直系一个 厉害啊！真系 系 好犀利。嗱，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啊！嗱，嚟紧咧，其实呢、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嘅副主任咧，林世强先生咧，亦都有表示咧，佢话。嚟緊咧，中國嘅航天夢咧，2030年咧係一個重大里程碑，因為咧 plan 緊啊，2030年咧就中國首次有人登陸月球啦，咁樣。咁呢個登月嘅計劃咧，就未必係用今次嘅神舟十六號啦，即係神十六啦，係應該用火箭嘅，就係長征十號嘅火箭啦。哇！原來長征已經去到十號啦， 係 哇！唔經唔覺有陣時呢啲我哋睇嗰啲即係超級英雄電影又話Mark One Mark Two 啊咁樣咧，哇！原來依家已經進化到長征十號啦。咁與此同時就係呢個神舟十六號，我哋可見嘅將來究竟會唔會有神舟34號啊、36號出現咧？ 我相信好快嘅，係啊！你見可能我哋以前可能係幾年先有一架火箭上去啊，到而家。一年可能有幾次升空啊！咁、相信大家對呢個科技啊，甚至對太空嘅領域裏面，都越嚟越掌握啦。甚至喺科技嘅發展裏面，大家都希望可以做得更多。 係啊，當啲細路仔舊時有個香港嘅經典廣告話：哦，你想做咩？我要做小太空人。咁大家覺得遙不可及啦，或者要去第二啲國家或者第二啲地方先可以栽培到或者培育到啦。依家唔使啦，即係其實中國已經可以做到一個相对伟大啦嘅航天科技嘅探索咯，呢个真系我觉得最期待嘅，其实 期待，同埋唔止系太空嘅，我自己觉得。我哋国家嘅水领域咧， 系 都越嚟越厉害啦。 系啊，咁啊，不过水领域又要开另一个 chapter 再讲啦。 冇错， 咁啊，太空无穷无尽嘅，人类喺个太空犹如一粒微尘，但系我哋点去认识咧？点去探索咧？留待科技带住我哋嘅前路去行啦。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亢奋，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望空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咁熱嘅天氣呢，真係唔知去邊好啊。 係。 我完全唔想行出去有太陽嘅地方。 我有咩囉，係咁曬太陽，同埋係咁喺泳池旁邊。 咁你好鍾意喺太陽下生活喎、 啊。咪游水囉，你游水都係消暑㗎嘛。理論上啦，係啊。 冇錯。咁但係呢，我今日呢就帶一啲推介啦，咁就係一啲唔係喺个太阳底下做嘅活动啦。 点解呀，太阳底下无新事，有啲乜嘢新鲜事同 睇戏啦，我哋梗係去係啦、 哦。喂，近排有冇睇呀，你咁中意车嗰、那个点样可以揸跑车揸得快，就係冇晒头发去揸到第十集喇喎嗰个。 係呀、 啊。有冇睇呀嗰套戏，嗰套靓车呀，其实佢都真係係呀。 嗰套戏呢，我今次呢就係唔喺香港睇啦。 喺边度睇呀， 係啦，返深圳啦，返国内睇。 个名叫速度与激情。 速度与激情啊，十係啦，冇错。 个译名叫速度与激情，冇考我啊。 估你估唔到个收费就真。 哦，香港譬如睇一部电影啦，唔好淨係讲呢部啦，咁大概如果你礼拜六日睇叫做多人，即係譬如晏昼三四点睇场戏，大概90蚊至到100蚊。 係啦係啦。咁而家国内呢可能係最平啦，最平或者 arrange 个价钱係20到50蚊啫。 嗱，20蚊人民币就折合香港大概30蚊到啦，咁样。咁啊， 冇20蚊啫， 即係成嗰啲叫咩长者飞嗰啲价钱囉，大概係咪？ 係啊。 咁都平，真係。 即係一个早场再要平嘅价钱。 平喎。係啊。係啊，抵玩喎，咁样。 所以特登推荐俾大家。 好啊好啊。 同埋呢，我哋香港可能每一个礼拜大概戏院有4-5套电影俾你去揀啦、 嗯。 我真係冇諗过，我啱啱网上面查嘅时候，62套戏， 哇！内地 啊，内地， 因为内地啲电影院咧，其实有啲似周边地区嘅，佢有首轮电影、次轮电影嘅、 嗯， 令到咧电影本身嘅产品周期咧系比较长一啲。有時香港咧好尷尬，嗱，今年香港有2-3部電影咧係相對個影期長嘅，咁當然係歷史票房第一位啦，《獨舌大狀》啦、嗯，第二位就係《男兒當入樽》啦，《男兒當入樽》喺香港都上咗大概有2-2.5個月嘅咁樣啦，即係呢啲係數據嚟嘅，咁啊唔係特別幫宣傳，而今時今日亦都冇戲院上啦，咁所以咧已經開始慢慢香港都慢慢內地化，就係、是、啊個電影嘅產品周期耐少少咧。舊時我記得咧，有啲戲咧1-2個禮拜你唔睇咧，佢就落畫噶啦，佢就搞唔掂噶啦，咁樣咯，係啊。咁特別香港人好中意睇嗰啲超級英雄電影噶嘛，一有一套大片上咧 ，sorry 啦，你就即刻下一套咧就要落馬噶啦，就搞唔掂啦咁樣。同埋偶爾又會殺出嗰啲情咬金咧，即係有啲啊，你估唔到佢票房好好啊！孖寶兄弟咁样 留多几日啦，咁样 系啦，咁啊，哇！你孖寶兄弟票房又突然间好得好紧要，欧美票房以至香港票房都好好喎，咁样，咁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咯， 冇错。 咁PC 呢个都系好推介，不过嗱，比较 critical 啲啦，即系实战啲。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喂，使唔使用你嗰啲乜 app、乜 app、乜 app？ 绝对需要。 系 绝对需要啊！ 不如你简单啲讲俾大家听，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个流程大概系点，先可以大概20-30蚊买到张飞嚟睇。 系啦，咁以往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咧，有个美字头嘅品牌啦 ，app 啦。 咁但系今次咧，都再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小题噶啦。 嗯， 咁咧一个叫猫字头嘅 apps 啦，系啦。咁呢个主要都系一啲电影啊嘅一啲销售方法嚟嘅。 佢都系一个娱乐公司啦，亦都系电影发布嘅公司啦。咁啊，但系都系嗰句啦吓，呢啲条款细则嗰啲自己上网睇多少少吓。咁啊，主持人们。都是纯粹资料提供的。 没错。 希望找到一些，喂，如果你回到去内地消费的时候，怎样可以悭得10蚊得10蚊，悭得20蚊得20蚊啊，就用这些這方法咯。 就坏再难学会吹嘘，我不错，他花样这么多，你看上哪一个？命运逆顺仲卖惯口怪哪一个？还是魅力才令你疯魔？我奈何？谁情陷天使？情长无关系，尽如白痴，一声不响等着你升职。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清楚，心酸的只有我，就像是未能面对喜欢你的我。当挑选这么多，你当作货比货，自问极善良，就算天都会放我。但是落败才是第三者。感情没本事，尽情像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 Hey， 如果真心必须讲出口先算有意思，就算背中任何名字，我也太轻易。其输给他只因不想轻率当你是子，败就败在坏人眼中，如何可以？情陷天使，情长无关子，情如白痴，一声不响等占你圣旨。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 一小时 天气热啊，真系喺室内都啱数嘅。 所以我有另一个推介俾你又。 系，不过时间唔够啦。我知道你想讲咧广州个滑雪场啊。 冇错。 近排咧，我已经超级多朋友咧攞住个滑雪板啊 ，snowboard 咧、 嗯， 直情孭埋块板翻去大陆滑雪咯。睇嚟咧呢个体验应该系几好嘅。如果唔系，佢唔会孭埋自己嗰块。板咧， 冇錯， 去翻大陸玩咯，即系翻去灣區入邊玩咯， 同埋你會感受到另一份涼意。 OK， 咁啊，下個禮拜記住記住啊，同我哋分享呢個關於廣州嘅滑雪場啦。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